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 为你是我的眼， 关爱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景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燕子，我有一事想问不知，不知你母亲可能与你谈起丧礼？我知道不知燕子啊，你表弟你这是路线来往，看与燕子不相当。 我的徒弟燕康， 小子并无比你徒弟，爸爸老母是恩当，恩呀蓬王难生得，并不愿子不相当。故地休要来轻许，只怕日雨无红啊脏。我有今仙女做东厂，人什么负担有门啊当。谁梦了每一世婚姻，世事万绪须商量。 贤侄哎，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忽略这片美意。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大当老母命，岂能够只在他乡日子长。 小子人，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 咱们故地可算得你真章啊。现在故地请客去，你回家并没母亲有啊帮你。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姻亲尚需应聘礼，怎奈我郎中空空无分文，况且那年大事难绝，共进万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手代步，杀杀歹人嘛，挪挪挪。今天许光阴，我许红丝多千银，绝苦劳作千足根，大面下马老方本人。 这叫做一只不卖儿子，挪你两家其实帮不回来，这样还是一没有了。 小子噻，老陆从你做过媒人，今天晚上第一次的，你是应该答应的了。 即使是小人全去答应。 啊，既答应亲事，晚上怎么全牵儿子啊？ 是啊，来来来，快过去见过永福大人。哎，见过永福大人。有在上小人。永大正在上小戏呗。 好棒棒，还接不故意？ 是 接过故意。 棒棒在哪？ 真去 真去， 我去啊， 要不是不去的。 哎，姑爹家里不去，要不家里不要去。 小戏早有时间，不管不来相应， 闻天子不早用消息告知。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呢。自他此去时放心得下，我在大雅瑞吉娘令叫帮本尊人于他。啊，也是啊，此去大发两相见，去扫干净肚子里，小爹病爹不亲飞，就不留你大病去。 我们女友管不管你是要去找来， 小心记下了又不轻回。 小子人给老奴送你一程。 哦，天文地度，老人家在路上都有不便，不送你吧。 啊，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一切休下转这路费。 这是我死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死了。小老奴那是放假的中国，也是政府的国家，你小就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啊，那他的正义你要例外的，例外的。 此次乃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你要保重啊， 又不轻回， 也是一路珍重。 Thank you. 人他还不小心，难道把秋日金鳞一看啊？ 还是你重组起名年表的与我母亲心一样，还是你生于方家月圆子年来表的早在样，还是你另有阴通子你张龙作呀不敢讲，为什么天阴半日可为大 神官殿，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百川，金碧姑娘身家分。今日里杨梅夫妻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结果唱到于师傅的耳缘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出了？江城不知被何人所救啊！ 岳父，让我先去见过姑娘，所以再与你讲吧。有事， 你去见他这人放本。 老爷，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衣裳，我在前厅摆酒与你接风。 真是岳父，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 你要先见姑娘， 先见姑娘。 哎，不见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啊、 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伴 啊？有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伴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会混心世界名利卡，这结伴一相啊，会离心苦海梦中人。 这正是士兵站在花木巷口，也许你当真的闯了道的。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闯啊？ 南京。 南京。 不去 不去。 哎呦，吴大人，就这样我怎么南不良京都要去啊？ 哎呀呀，闯道的话到过南不良京，这话能瞒得过谁呀、啊？啊，也许那么你还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哦，你就是 闯道经啊。 闯道经，闯道经啊。 哎呦，大人，是小的天机不可泄露啊。 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许少爷有志向，不管哪位老将领，自来遇见打不动，永不管不起忙啊。抱歉，姑娘万事求姑娘，也许君子不忘酒，今日他有一件故事心肝胆。啊，也许你去见过姑娘，再别听见我 这你 报恩。你快说金姑爷到兰园堂去见夫人。 放风不许俗人，这条路我还真是你。 怎么能让小生去见夫人呢？夫人见了他， 正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有一道好戏可呢。 什么好戏可？ 休得啰嗦，快带我去看好戏去。哦， 好戏去。 可悲呀、啊！侬轻手轻手啊！ 姑娘在上，哪有小事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侬只管手动。 此事都结了， 那我有啥法？ 老娘， 方大爷来了嘛，你该早来通报。这丫鬟娘老夫人头顶香火来出挖鬼节，搿挖鬼节来子，非要与别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个。哎呀，这宝贝呀、啊，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当之处嘛，侬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个来是红光满面，转又转向了，坐又坐向。红云山胖， 老夫人， 你去年在此出此大言，祖国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个来颇有啥个道理懂了？ 哎呀，老夫人， 公枪呀！ 哟，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心不实，但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噶去盘问你一番。 哎呦，阿青哦，啊，我该这宝贝。 哎呦，自家你们客气做啥？做东。 懂。 金钟罩大爷， 哦哟哟，他倒变得好快。啊，姑娘，哎呀，姑娘。好景到此堂，子谬一日走天涯、啊。 我里路里过个穷乡野的，侬讲我们做伙伴，搿么侬到襄阳来做啥的， 姑娘？鲁女本先张铁狗，他是我们一席定能灭三阿贼。小灯苦与大灯苦，国用汉从三生贼。 好苦好苦，这孙辈都只能当个死意了。 你想当个小家来我混来了呀？ 这叫穷心离开了，失心高照。今天我打起来的当真没做过， 当真没有做过， 骨髓没共鸣， 骨髓没有共鸣啊。 那我没做过嘛，那姑娘来了，祸听八句，可不是彼此取笑呢吗？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 再夸 老姑娘 吩咐去火厅出去酒宴，等方大爷明日告终止再去。 小子得 我那个我车上被小的耳毛你给我干啥你啥都好巧啊， 不在小你姑娘啊。 小我姑娘做啥？ 小子的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侬还没搞完啊，搞完侬再讲了去呀。 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人们却轻易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问婚，这叫做大灯苦之忧。哎，小灯苦啊， 我至少半真半假，不要整个做滚动了。 听侬讲到起来，侬还是做只官了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 哎呀，小的呀，那你当做啥？哦，是大佐，大佐。 哎，陈女士呀，我看你外面是都是大官了，大官都是哪哪哪哪？自家姑娘面前卖，为啥还要蒙骗呢？ 姑娘有病 啊！刚才说了那个，说了那个。 借梦思情，一相聚，不知千里与子情。曾梦姑娘念兄娇，立志奋发去功啊名。不应中毒女大道，强取宝郎难杀人，直到命丧异乡地，才知道么借此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得救小人上京啊城。 哦哦，这宝贝呀，自动拿在得胸啊心，不是 孙爷爷， 丫丫把棍啊一，保佑宝贝的儿子逢凶化吉得功啊！ 到吃了去再做不做官，我还不晓得咋来。阿庆啊，要不那个冤枉呗， 慢慢讲，再讲不起呀。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能说这么多，这么多。 一路从外二幺里，马蹄扎边昂花城。七篇文章三张笔，今天在路唱新名，天子门神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去。 哎呦，恭喜着你子，恭喜着你 呀，恭喜马大爷。 哎呦，这你子呀，听人家来的话，对面状元是要远嫁三年来九零不一个呀， 是啊，新军是三百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万年兵也去府中啊领。 啊，好在好在，我只管着侬讲闲话，忘记把我个侄宝贝接风在红颜三花。 娘 子，那酒宴有的办好多啊， 我都不要脸。 我的呀，二嫂，正被上好的酒过来困在丈夫员工啦。哎呦，我个侄宝贝哟。做姑娘的是老早就困菜，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规划叫那个姑爹一路再到九松亭。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气的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酒，火厅去用酒。 哎呀，姑娘， 小子的娃娃没讲完呢， 还没讲完啊， 娃娃上得很紧， 咱们能慢慢的再讲嘞啊。 神风西人进宫上，红英于是聚三针，再有十秀当情日，无言乱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愁怒。 可创世事情这样， 是啊，将房清各自万象为市民，因此我放亲万事俱放亲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长道啊。 我出生了，刚是半日天晚上的晚上吧，可能是的。这啥事体还不好在在便便嘎嘎嘞？这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还让个老太婆混头混脑的在。我叫一唱一曲陶琴来试试一个真假看，可 着侬三大渔歌接班，莫非真的会得唱到今了？ 是啊， 咱们侬唱一曲给姑娘听听歌。 姑娘要听《小时争光仙曲》啊！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个老公也不会来接瓜的。 姑娘要听道经，小时有个规矩啊。 听道经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宋府七品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王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进天良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经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八六丈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切道经。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了，小子怪不聪明啊。 怎么能快点唱来？ 你听上， 这老伯爷做下上哦。 这渔姑一唱哦。可以唤醒世界名利他，这洁白一香哦，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定家定定家定，那么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哪里会唱得嘎个越白越哎？我哥哥出山啊，苦相出贼，我去叫个老五都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人啊， 哎呀，老夫人， 去请老爷来，我放大爷来动。 小妹， 哦， 老夫人，老爷来了，我 请进来啊， 感谢老爷。 嗯。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毛钱到九松的棉絮中是个宝贝女婿来动在那。 哎呦，女婿来了嘛！哎，起来起来起来！ 一往前走， 哎呦，有气煞在了。侬哪跟我说动？那侬个宝贝女婿呢？我这一身好本领，唱这一首道家的苗曲，请侬来听。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歌， 那么大家听 好吧。哎，男人好唱歌啊， 要不唱也罢。 嗯，一定要唱歌。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是调戏高手。 神父啊，苏金兄啊，有大志，名不惊人不会死。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金的故事吗？哎，可怜苏金啊，当初得不到功名，现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侬来解释，侬不说道。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到雨来别了情，穷苏金生了富贵人，落魄风香为家尊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对应少丢丁香本贵人，生命定啊， 奴一枚小鸡素金啊，出台世界外素金沙，自成一山多神奇。 唱得好啊， 那么也许你再唱一曲。 那么行，我不要听的。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风深似离情，似鬼手压上绿屏，七定爱不困人情，是理想人热苦寒。 唱的几句道情呀，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 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只能顶上姑娘我们正长，哎，这是荒唐荒唐啊。 老夫的这两句我都还中听了。 也许你还不想岳母大人带你一起 啊。哎，妹妹叫老夫的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个这么穷鬼啊，可是好玉了黄叫了好货才的女风上贼。 老夫你今天给好贼。 我说的啥？早就已经被拉回女人外去三个闺蜜去。 不可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识得嘎个宝贝，哦，识得嘎个我宝贝啊。喏，女婿不唱道情，能做道士不？我跟他有。 老婆也晓得啰嗦，也是接到自来，接着王爷。 来来走，老吴东，我今朝不跟我当太根本穷亲，我不肯关心侬个。 什么？ 你还要探亲啊？ 是要探亲了。那么是我太发你， 只要侬肯探嘛，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探视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嘛，吊起来当吊当，别想破衣服下。 是的嘛，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出于我拿家伙来， 多家伙来。 夫人，我当的嘛 呀，当的， 不是我行。今晚有何才之有啊？ 小姐一得中留名上人，清风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院中早就翻出来了。你表弟得中对名上人，清风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爱生子他不应中毒女道自他为君， 表弟放心，自他一回到我家来了。 是啊，是我回到你家。 那蒋峰接了你的子，他回来啥都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此啊。 总监家父，他的告诉你女儿很多道理，来， 正白还把你夫人夺了。 哎 呀， 哎，你刚才都讲了，没地不地也好，没女子嘛男也好，我总是说俺男不讨好过。 哪里可能？ 大哥，老爷， 他从瓦下去上花灯结彩，下红砖铺地，与小姐我已 是真女， 也许难当更女。 听众朋友，越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在世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雪景，一厢安稳，无宿命，阴灯。 前来敲门，开下落门来一看人，原来是管家土生。他见那雅琴的金蝉来了青菜大城，一宿命无福的见，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我的娘托本多仙公，就将去把山门村，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一阵血恨乱，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谁知他欲落在路去，一世同人，郎掌心他不肯，翻眼不把人问，王世同体无比一足，我一人拖穿了一阵，有心相见和往事痛，可怜我力量又笨难，往事痛被他撇死，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年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光华悬梁要把我的命存，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多人，你的福前去有我，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全家爹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呼唤，王学姐本要告诉你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尽量把你见 我的苦命的妹妹呀， 著名洋剧演员金韵贵演唱的洋剧选段，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